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四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 ，Hello， 我喺度， 系啊， 我喺度，咁啊，提提大家啦，呢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 好啊，上个礼拜四我哋有预告， 冇错， 几前瞻性，系啦，上个礼拜四已经预告。本身咧，我哋上个礼拜五嘅六至七咧，就会播出呢一个骚动音乐嘅， 系啦， 系啊，咁因为接连礼拜六就会喺港台电视31就会播呢、這个视像版啦，咁啊，基于上星期五啊呢、這个台风影响嘅关系咧，咁所以我哋嗰个声音版本就会顺延到今日6点至7点播出嘅， 冇错啦。咁啊，如果嗰日错过咗呢个视像版咧，或者想即系听下呢个声音版咧，转头6点钟就可以听啦。到噶啦， 咁啊，再讲多次，今次叫做第一集嘅骚动音乐呢个现场迷你音乐会加粉丝见面会啦，我都唔知点样定义佢啦。 系， 咁啊有5位嘅嘉宾嘅， 系啦， 同埋1位特别嘉宾，即系 total 有6个嘉宾， 系啦， 系啦， 加2个唔靓仔嘅主持， 咁你要强调， 系咪？有2个，一个唔靓仔啫， 就 系 我啦， 系我啫， 有一个高同一个矮嘅主持咁， 咁样样， 系咁包括有 Clown 浩影啦 ，Jamie 啦 ，Eka 啦 ，Windy 啦，同埋 Gladys 嘅， 系咁啊，转头6点钟咧就会听到佢哋同粉丝嘅互动，亦都会听到佢哋带嚟嘅一啲演出啦，亦都可以预告定噶啦，因为其实我哋跟住落嚟咧，仍然会有骚动音乐嘅现场演出嘅，咁啊，所以嚟紧嘅一啲场次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听众咧一齐嚟参与。咁但系到底点样去参与呢？留意住我哋骚动音乐咧，稍后就会公布详情俾大家知噶啦。 之后会亦都继续有啦，大家留意住啦。 冇错。 咁喺过去呢、這、一个。长嘅 weekend 啦，称之为 你长咋，我唔长啊。 系啊，你又辛苦啦，我都有听到你又播过，一开始就估到嗰只歌系你播噶啦，我又唔知播估佢机边首歌，我觉得系你播的。 系啊， 系 咪 啊？系啊，一听就知道，嗰时仲系你未出声，我一开心机，跟住即系用个 app 听啦，咦？呢只歌啊，应该系阿斌应该 on duty 紧啦，跟住之后就听到你同阿侯伟生。 做乜啫？而家讲到我好似啲歌路好容易估咁样。 唔系，我想表达我对你嘅了解啫。就好似我一听声就估到喺边个 studio 度录音一样， 系 啊，听到啲 music choice 会估到你有机会系翻啊。 有冇少少安慰啊？嗰日打风都听到我嘅声音，有冇啲亲切感？ 唔系，我听咗 confirm 你有翻工，我就冇再听啦。 confirm 我系安全嘅，confirm 我系安全 的。OK， 啲老板咧，你有翻工啦，好啦 ，OK 啦，乖 ，OK 咁 样。我呢份工唯一 check 有冇on duty 系最直接噶，就系、是、听收音机有冇开麦，你就知嗰人有冇翻工。 冇错， 系啊。 咁啊，但系即系喺呢个长周末啦，可以话即系虽然我都有spend 一个好大段嘅时间喺公司度 on duty， 几个钟啊最后 12个钟度， 黐线好劲啊！ 系啊，因为呢啲系啊呢啲嘅状况底下啦，即系加上即系可能路面啊天气嘅状况唔确定嘅底下，咁可能即系亦都辛苦咗好多前前后后嘅同事咧，系一齐去帮忙去紧守住个岗位咁嘅。咁所以咧，我就储住咗嗰度气啊！即系一收工咧，赶到翻屋企之后，第二日咧休息够啦，一次过。就有一個好期待，本身係 plan 咗喺今個 weekend 要做嘅嘢咧，就係禮拜日一次過搞掂曬。 初頭都唔知道原來8月31号就上啦，就係呢個海賊王嘅真人版啦。咁其實一路都已經 由佢預告啊，或者有講話選角啊，會推出真人版開始咧，都討論到都有翻咁上下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嚇，呢一個 好事前 嘅作品， 事前就好兩極噶嘛，嗰個評價或者嗰個預測就係、是，即係你都知道啲動漫真人化咧，尤其可能係日漫由外國人去拍攝嘅時候咧，大家都曾經有好多唔好 嘅 經歷啦， 例如係龍珠啦， 好多啦咁樣。 咁我係其實我本身唔知道幾時上， 係冇留意、啊， 因為啱啱即係打風嘅日子就就你冇地方去咧，就好明顯個天叫我乖乖地要趕稿啦。咁所以基本上星期五六兩日咧都係淨係寫稿，咁你好攰嘅時候，咁啊行出個廳度，咁因為之前咪話屋企換咗個 新電視 啦，咁跟住就半夜冇人用電視啦，咁我開啦，咁啊開串流平台睇，因為串流平台佢某啲片種咧，佢會講用可能係杜比嘅聲效啊，或者啲畫面拍攝，咁啊、 哦 okay、 如果你 fit 翻自己個電視嗰個規格嘅話咧，就係、是、叫做最 fit 嘅享受。 就 all around you 係啦，跟住咧我一開嘅時候咧就見到係好似係星期。五凌晨星期四晚，我唔記得邊一日啦，應該 星期四晚就已經喺 星期四晚我開嘅時候已經見到啦。咁跟住我就好 surprise 啦，於是乎就諗住好啦，咁啊睇下你咩料啦，我都不抱期望啦，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係咪 ？Sorry， 我係沒有期待，只怕受傷害。 OK。 咁跟住咧睇咗呢個第一集啦，又比我想象中咧還可以。 係你諗得好差喎、 人生就係咁噶啦，冇期待。就會係 有 驚 喜 係啦，因為你嗰個底分好低啊嘛，咁又比我想象中咧可觀性比較高啲，咁所以其實我喺呢幾日我已經睇曬八集啦，已經 係 咁 係啊，一日已經即刻扯曬八集連住咁樣咯， 係啦，俾你講先啦。 俾我講先， 你講先。 我覺得我覺得第一集係啲角色嘅還原度比我想象中高嘅。咁同埋咧，因為再對比翻條 trailer 咧，佢有啲細節位都再改過咧，咁令大家應該即係如果有睇開原著嘅朋友仔咧，會容易啲接受啦咁樣。咁亦都你會知嘅，就係因為一個叫做長度嘅關係啦，即係個篇幅你就知道始終漫畫好長，動畫亦都好長，但係你改拍真人版嘅電視劇，冇辦法拍一個咁長嘅長度嘅時候，咁我覺得喺有限程度底下，佢八集改編得幾完整，咁亦都冇話會即係就算你有睇過原著也好，冇睇過原著也好，亦都會好快明白咗個故仔講乜啦咁。咁我覺得係幾有一樣嘢幾勁，就係聽到一啲主題曲咧，好經典，就係喺動畫度你會聽過嘅主題曲。係啦，佢用咗 一個 改編咗，係啦，哇！嗰一下就真係毛骨動嘅，會即係嗰個音樂係有震撼力喺度嘅， 同埋喺音樂嘅時間啊。 係係。 咁當然啦，喺我角度。你講開音樂嘅話咧，我會覺得呢啲叫做海盜主題嘅電影咧，有一種叫做佢哋獨特嘅聲音嘅，即係你會知道嗰種編曲就係咁。我覺得我哋玩一個禮拜，係啦，即係音樂 sonar， 我覺得係可以 explore 下呢一種嘅，因為直情有一種感覺，我覺得睇睇會唔會見到 Johnny Depp 出現咧咁啊！你見到嗰啲船、嗰啲魚人，就好似你睇《魔道王決戰鬼道船》嗰啲感覺啦，係啦，咁係啦，所以嗰個音樂其實走唔甩嘅。咁我覺得就好似你咁講，嗰個心思就在於佢用嗰種嘅編曲，但係佢去重新 arrange。翻即系叫做《海贼王》动画版一个最经典嘅其中一首作品嘅时候，咁我觉得系有嗰种心思得嚟，你又觉得OK fit 翻呢一个 context 之下啦， 同埋个画面都衬得翻嘅咁样。 系啊，即系拣一啲适当嘅情节去做翻啦。啲音乐我觉得系令到嗰成套嘢嗰个世界观咧，你因为其实《海贼王》本身动画漫画世界观好大好阔啦，好奇幻啦，咁所以佢呢个音乐同埋啲画面。我觉得是可以做得翻那个世界观，你觉得是很广阔啊， 是 这个很重要的，即是你会觉得它不是那些很， 即是你觉得它是有 budget 啊， 是啦，没错，这些是有 budget 的声和有 budget 的画面，就好像你有时听歌那些 mixing， 你知道这些是有 budget 的歌来的，是的，即是有那种感觉随的，咁我觉得会令到大家都即係作為有睇原我動畫係少睇嘅，因為動畫真係比較慢。 係咩？你唔係中意追？ 但係 One Piece 係睇漫畫嘅。 你有冇特登開翻配音版嚟聽下日文？ 我有啊，睇咗少少搞唔掂。 係嘛？都覺得怪怪地啊。 因為喺角色嘅設定上面咧。 真人版同埋原著係有少少分別嘅，即係最簡單，我睇第一集令我繼續睇落去，係因為 Solo 嘅嗰一個選角，新田真劍由呢一位嘅演員去飾演 Solo 啦。咁新田真劍真，我成日撈亂啊。 新田真劍由 係啦，咁我就話哦，呢個演員一出場咧，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吸引有型嘅。咁我覺得佢同原版嘅分別在於佢年紀細咗少少。 OK， 而因為本身 Solo 喺動畫裏邊係個樣叫做。 成熟啲， 成熟啲啦，同埋嗰个声优咧系 老啲啲， 系啦，突然之间中井和哉，中井和哉把声系老啲，中井和哉做过啲咩？除咗配 Solo 之外咧，佢又配过炎炎消防队嘅嗰一队主角嗰个消防队嘅队长咁样啦，咁佢把声系比较年纪大啲嘅，咁所以当。佢呢把成熟嘅聲配落去新田真劍佑嘅樣咧，的確係有啲分別，再加上唔對嘴型咧，個嚴重嘅問題就出現啦。所以我最後睇咗少少，我放棄咗都係睇翻英文原聲啦。咁而我再揾翻咧，新田真劍佑咧有一個非常之有趣嘅 back story， 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新田真劍佑咧，佢有兄弟啦，有個即係親兄弟啦， 哥啊， 好似係阿哥啦。佢老豆咧係一位著名嘅日本演員。千叶真一 应该大家好多人都会有 系啦，你听千叶真一，可能你未必联想到系边个，但如果当年啊，你有睇过《风云雄霸天下》，饰演雄霸嗰个咧就系千叶真一啦。而《风云雄霸天下》呢一套里面佢一个经典嘅对白 系咩咧？ 就系维斯啊教你两类似嘅对白啦，就话维斯教你咧拳掌腿三绝，但系维斯最厉害嘅咧，其实系嘅功夫啦，或者最厉害嘅咧系用剑，所以啊。 咁都記得， 因為我揾翻啦，因為我就係見，因為佢最尾嗰場同阿郭富城同埋鄭伊健係喺劍重嗰度打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然後佢本身係咩維斯，本身佢話維斯最勁係三分歸元氣，類似咁嘅對白，好似係啦，係因為唔知道以前好中意成日講呢啲對白，咁跟住，但我記得佢最勁後屘係出劍，我就揾翻嗰幕出嚟睇翻，然後呢一個嘅有趣嘅時空嘅連結就係啊 ，Solo 嘅老豆原來係紅霸咯，你發現，然後紅霸最勁係劍，所以 Solo 劍係勁咧，你覺得 合理嘅？ 我覺得呢一个系好有趣嘅连结嚟嘅，所以令到我继续睇落去嘅时候，呢个角色吸引加埋啲 back story， 好啦，咁我继续睇落去啦，咁样 同埋你会觉得佢即系咁多个主角当中，佢嘅还原度系偏高啲， 偏高嘅， 系啊， 系啊，佢系其中一个嚟嘅。咁当然最初老实讲，我虽然系一个好中意睇 One Piece 嘅人啦 ，fans， 我唔系去到嗰啲最劲，即系唔系你随便问我嘢我都答得到嗰啲，但我中意呢套作品啦。但我必须要讲咧，我。作為 fans 咧，我都未去到最極致。我會形容最極致嘅 fans 係咩咧？就係嗰陣時連載嘅時候，佢哋咪好興咧，會有一啲讀者可以 send 問題俾嗰個作者，然後作者會解答。 冇錯，跟住仲會印埋出嚟 嘅。係啦，咁通常去睇連載嘅時候，你會飛速嗰啲唔睇嘅，即係睇心情啦。如果啲劇情好緊湊，你就會 skip 咗噶啦嘛。咁我記得最初見到真人版一啲好多個月之前咧，就見到哇變咗外國人，你會覺得好。好奇怪啊！明明是日本的作品咁啦，但是其實美田榮一郎即係 One Piece 嘅作者曾經有讀者問佢每一個角色嘅國籍嘅時候咧，其實美田係有解答過嘅， 有認真咁寫出嚟。 所以喺呢一個 casting 上面，今次真人版咧，其實係按翻嗰啲佢解答過嘅國籍去。選角 係， 而美田好似都有份揀嘅，即係佢都係一路成個過程去mon住呢個真人版啦，即係佢盡量希望還原度高啦，好似話都籌備咗唔知六七年咁樣啦 ，so call。咁所以主角路飛你會見到嗰個人，其實佢係一個巴西人啦， 係 跟住Solo 就係日本人啦， 但 係你係北歐唔知瑞典， 瑞典啦， 跟住阿山治就法國啦，係 啊， 係啦，烏索普就係非洲啦咁。咁所以有呢啲嘅設定嘅時候，你會見到，咁如果咁樣睇翻落真人版，其實都 make sense， 都幾似嘅， 係啦，即係盡量啦，即係老實講，你要 100% 還原，我自己都覺得係難度有一定喺度嘅。 不過最後男主角阿路飛其實係呢、這個墨西哥人， 係啊，即係佢要翻嗰種南美洲嘅嗰陣除啊嘛，係啊，咁所以有趣嘅，即係作為中意睇 One Piece 嘅，我都睇得落嘅咁咯， 好少可 好衰啊！呢一個嘅評語睇得落嘅， 但我覺得 睇曬咯。 以你對於真人版，因為我知道。波性是一個很喜歡看動漫的人，他對真人版有一個這樣的評價，我覺得已經算是 這樣了。我都覺得可以看，我覺得他有優缺點，我會分得清哪些好看哪些不好看，所以分享一下，音樂是正的，這樣跟住咁，但系佢嗰首主題即係南美之歌啦，稱之為嗰首未派台啦。咁啊，播呢一首啦，呢一首都係啱啱呢個 weekend 睇出咗新一集啦。

Ace 的派头歌，来自他们新专辑当中另一首叫做 1, 2, 3。 你都会感受到一张专辑顺住听的话呢，刚刚这首 1, 2, 3 是属于挣扎紧自我挣扎的那个阶段的一首歌来。 能着伤口时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我试过纯情朴素冷艳，很清楚途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无数美景回蒙了眼睛，仍幸福我的。而无数角色，与谁去？ 有佢嘅派台作品 The Right Kind。

身边嘅新歌作曲嘅有 Shamika， 填词嘅有 Shamika 同埋 Tommy Grooves， 边个监制 Silver Strike？ 歌名叫做 Call Me Late at Night。我哋今次亦都除咗自己去做创作之外，亦都揾嚟一位音乐人合作，又同苏道志合作嘅 Beanies。 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闲书店逛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 来到他们团歌的第二首的公主抱，这首出道作之后有 Beanies 的第二首拍卖作品叫最佳女团友。 苏道有五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数算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嚟到今日騷動音樂，大家好， 俾聲嚟聽下先 ，Hello！ 再一次歡迎我哋台上面嘅五位嘅歌手朋友，包括身邊嘅 Jimmy、張天榮，跟住有 Eka， 跟住有 Gladys 李靖君，仲有旁邊係阿 Cloud 雲浩影，同埋 Windy 詹天文。 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電台第二台騷動音樂嘅波盛，大家好。 哎，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骚动音乐的君臣，大家好。 咁啊，台上面嘅五位朋友咧，之前都有訪問過啦，我哋稱你哋為呢個騷動音樂之友啦。咁今日非常之好啊，對我同賓臣嚟講係好好嘅安排，因為平時做節目咧，得我哋兩個男仔喺度嘅啫，所以今日咧就安排咗五位靚女咧嚟陪我。 好開心啦！嚟啦，波盛笑得幾高興 嘅。係啊，平日做節目個樣唔係咁樣嘅，係啦。咁啊，但係除咗有歌手朋友有我哋兩個之外，我哋平時喺直播室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哋傾偈做訪問嘅時候，參感一啲嘢，就係參感最重要就係、是。今日嚟嘅咁多位就係 fans 樂迷，因為我哋做嘅訪問啦，佢哋做嘅歌啦，都係希望你哋會鍾意，所以今日終於可以有現場觀眾，多謝咁多位今日嚟到呢一度嘅， 俾掌聲自己啊！再次亦都多謝大家嚟臨到我哋香港電台廣播大廈嘅一號錄影廠嘅，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呢就真係非常之精彩， 係啦，咁一陣間咧就會做一揭曉啦。咁啊呢個時間咧，首先有請 Jamie 啦、Gladys 啦同埋 Clark 可以休息一陣先，咁就留翻 Windy 同埋 Eka 喺台上面嘅，三位可以休息一陣，到台下面 ，Thank you。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喺台上面啦，就有 Windy 同埋 Eka 喺度嘅，同佢哋傾下偈先啦。 係啦，因為今日都請咗好多 fans 嚟到啦，望住佢哋嘅感覺係如何咧？擁有自己 fans， Eka 講先啦，可以。 我覺得好冇實感啊，因為一開始係用 YouTuber 嘅身份去同大家 say hi 啦，但係見到大家喺度嘅時候咧，我就對於我自己有一個新嘅身份，即係歌手嘅身份，好有實感，所以我好滿足。 俾啲鼓勵好唔好啊？ 你自己有冇做過 fans 嘅時期啊？即係你心目中都有一啲嘅偶像以前出現過。 有，我之前有去追星，就係韓國嗰啲，所以見到大家嘅時候就好似見到。 咁啊，呢個時候不如都問一下 Windy 啦，即系 Windy 喺組合嘅發展也好，個人嘅發展也好，即系嗰個成績非常之好，好多一啲嘅支持者。咁啊，但系由組合去到今年有個人發展，真係有一個群眾係支持 Windy 你嘅時候，你嗰個感覺會唔會都多少少啊？嗰、那個感動好喺心裏面感受到咧？ 冇錯，除咗感動之外，都會覺得好神奇，因為我係由一個素人開始，跟住再慢慢成為一個歌手咁樣。咁所以一開始係覺得好意想不到，哇！原來我可以有 fans 嘅，跟住咧。就開始有 fans 之後，我就自己都覺得好感動同埋好開心。 OK， 嗱咁啊呢個時候咧，其實咧我哋除咗自己去問你哋嘅問題咧，我哋喺開場之前咧就係、是、收集咗我哋今日嚟到現場一啲支持你嘅朋友嘅問題咧，其實粉絲心目中最想問嘅係啲乜嘢咧？而家去揭曉一下先。首先咧。問咗 Windy 嘅問題先啦，有一個 Windy 嘅支持者叫做 Kylo 啦。佢就非常之喜歡你嘅演出，覺得你每次演出，哇 ，Windy 你都好完美啊！但係咧，每次演出嘅時候咧，你之前其實要準備幾耐噶？每一次演出，例如今晚咁樣啊，其實你係咪可能今朝六點鐘起身已經準備緊噶啦？ 冇可能， 因為好中意你嘅直接， 平時翻學 要靚一靚， 六點起身咁，所以平時就自然醒。同埋我係主要睇嗰個 show 係幾點，可能今日係夜晚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自然醒，食咗午餐之後再練歌， 但係我都會提前一個禮拜左右嘅時間練，主要都係睇幾時通知我有呢個表演咁樣。 OK， 咁啊最緊要食咗個午餐先啦，因為冇力做唔到嘢啊， 係會好眼瞓。 好啦，跟住到 Eka 呢一位 fans 叫 Sandy 啦，佢應該都 follow 咗你一路好耐。佢話做完練習生有冇覺得自己有啲咩唔同咗咧？ 我覺得我自己喺跳舞又自信咗，就是因為係嗰陣時集訓嘅時候，佢會係咁操我呢一個呢一方面啦，咁所以翻到嚟嘅時候，那個基本功強咗嘅時候，就覺得自己跳舞嘅時候就特別要玩咁樣， 嗱咁啊，啲 fans 嘅問題咧，我哋揀選咗少少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會有。即係 fans 互動嘅環節，真係會可以上到嚟台上面嘅。咁啊，呢個時間我哋請一個好重要嘅人上嚟，就係、是、我哋福利先生 哈利，係啦，俾掌聲哈利先啦， 俾掌聲哈利。 係啊，佢初次亮相， 佢今日著得太多衫啦。頭先 rehearsal 嘅時候話佢應該著少啲衫嘅， 係 啦。咁咧一陣間會點樣？呢兩個嘅抽獎箱裏面咧，就有今日嚟咗各自屬於 Eka 啦同埋 Windy 嘅 fans 嘅。咁啊，一陣間咧抽一個 number， 抽中咗嗰一位嘅 fans 咧，就會邀請你上嚟台上面，就會有一啲少少嘅福利咧俾你嘅。咁但係咁嘅邊一個咧就逐個抽咁啊？有請 Eka 先抽一位今日嚟咗嘅 fans。 B11 有冇 B11 嘅朋友仔啊？ 系你 啦， 系可以上嚟台上面。 好幸运啊！我都想同你交换位置啊。 系啦，咁啊，同一时间都抽埋 Windy 嘅嗰位幸运嘅 fans 位边个啦 ？A13 又有冇咧？A13 喺度， 恭喜曬 ！Hello， 你好啊， 可以嚟到台上面，企喺你嘅偶像隔離啦。 Hi， 好啦，我哋先逐一了解一下啦，先問一下 Eka 嘅呢一位 fans， 你點稱呼，同埋幾時開始就已經中意 Eka 嘅咧？ 我叫做 Jennifer 啦 ，Jennifer。 我其實就一開始即係好似 Eka 咁講，去 YouTube 起家咁，所以嗰陣時都因為疫情啦，都有睇佢啲片。系，跟住就直到佢即系出歌啊，咁都有一路听一路睇。 啊，依期有一个 fans 有片啊，咦，你好似有少少。 唔好喊住， 唔好喊住，唔好喊住，化咗妆，千祈唔好喊住。 一次啦，因为有冇纸巾？有冇纸巾？系啦， 系啦，咁啊，跟住到你嗰边。 好啦，咁啊，亦都问下呢位 Windy 嘅 fans， 你叫咩名咧？ 阿 Jack。 阿 Jack， 你好，你系由几时开始喜欢 Windy 嘅作品噶？ 由《星梦传奇》开始已经留意住 Windy 噶啦。 有冇話一啲咩嘢因素令到你咁喜歡、咁著迷 Windy 咧？ 唱歌嘅技術啦，即係唱到好高音嘅嗰種 feel 咯。 咁如果咧啊，見到阿 Jack 談吐咁斯文嘅時候，我俾個好機會你。 你叫佢唱 Windy 嘅歌 啊？唔係噶嘛，喂 ，Windy 啲歌唔容易唱噶，係咪先？咁但係咧，如果俾二十秒你向阿 Windy 表白啊，有啲咩想同 Windy 講先？係咪先？ 我啱啱俾翻你，唔使嘅，啱啱俾翻你，啱啱俾翻機會你諗定二十秒， 唔玩呢啲係嘛？ 係啦，嗱，一生人唔係好多呢啲機會，就話你聽。 二十秒啊！我哋嘅 airtime 好寶貴㗎。 改個字，表改做否白。 否白 系啦， 睇下佢讲啲咩啦，咁就要简单啲都得嘅。啊，你可以讲你好中意佢啲音乐之余，仲可以赞下佢咁样嘅。 即系中意你嘅音乐之余，都赞都中意你嘅毅力啦。就 佢用翻你头先讲嗰啲嘢， 讲得好好啊！我啦， 即系都知你，即系因为参加比赛就有呢、這个减肥嘅。嘅事情啦，咁就咁我都呢方面都好欣賞你咯。 咁啊 ，Jack， 你有冇學到啊？你都 有冇諗住都 跟一跟嗰個步伐咁樣？ 係咯，受偶像嘅啟發，自己都會試下。 啟發咗你。 揾人啦，揾人啦。 我哋仲有好多時間啊，因為之後咁啊，慢慢加油啦，好嘛？ 好啦，跟住呢一邊咧，俾咗時間你準備啦喎。而家你可以望住 Eka， 係啦，有啲咩真情否白啊？係啊，否白，同你喜歡嘅 Eka 講啦，望住佢。 係。即係我想用翻《戀愛易》嗰首歌啦， 嚟，大家俾支持你 下先啦， 佢嚟啦，我 feel 到， 唔簡單㗎，企上嚟台上邊否白。 幸福的火車隨隨到站，係啦，即係幸福火車到站啦，已經。 你到站啦， 火車到站啦，火車到站啦，好嘢。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即係一班朋友上到嚟，除咗即係可以傾下偈之外咧，即係最實際嘅，有我哋都有一啲嘅福利去帶翻俾咁多位嘅粉絲嘅。咁啊，我哋今日能夠幸運抽到上台嘅 fans， 能夠有啲乜嘢嘅福利可以享受咧？有三個嘅選項嘅，咁啊，你哋有時間去諗一諗點樣選擇，因為三個選項入邊。你只能夠揀一樣嘅啫，啊，做人唔能夠太貪心。第一樣嘅呢一個福利係咩呢？就係我哋會為你特設一個 VVVVIP 座咧，就喺呢一個位置一陣間嚇，你可以坐喺台上邊近距離睇住你嘅偶像一陣間喺台上邊嘅演出，係咪好正先？ 係啊， 正啦。第二個選項就係我哋準備有一部即影即有嘅相機。咁你可以同你嘅偶像啊喺台上邊合照一張，咁啊梗係順手要簽埋個名俾你攞翻屋企慢慢欣賞啦，係咪先？呢個係第二個選項 ，OK。 都正，好難揀啊！真係，我諗到都覺得難揀。 一路講嘅時候，你哋要記住一路諗啦，好難揀㗎呢三個選項。第三個選項係乜嘢啊？第三個選項咧就係、是、啊。呢、這個好，我自己都想揀啊！就係、是、咧，你可以攞你自己嘅手提電話出嚟，然後開你嘅錄音功能出嚟，你嘅偶像會幫你錄一個叫你起身嘅鬧鐘鈴聲。哇！嗱，呢個除咗 fans 要諗到底佢哋揀邊一個選項之外咧，歌手朋友們啊，我哋嘅蘇動音樂之友都要諗啊！一陣錄啲乜嘢好啊？嗰、那個對白點樣講？你哋而家要諗定啦 ，OK？ 第一個揀第一 個。係啦。 哦，即係你哋咁樣樣嘅 ，OK？ 我即係夾定㗎啦嘛。 夾定啦，我冇辦法啦。偶像嘅話係要聽嘅 ，OK？ 好啦 ，Jennifer， 你有冇心水啊？你希望得到咩福利啊？ 我想要二啦，適應式嘅。 即影即有，好揀咗即影即有嘅。好啦，咁啊 ，Jack 阿 Jack 啦，阿 Jack 揀咩啊？ 第一啊， 係啦， 佢自己想講。 我完全感受到佢打從心裏面咧，一企上嚟台嗰步已經係想揀第一㗎啦，我好感受到。 好啦，咁啊，我哋又請阿哈利就拎咗呢個即影即有 ，Jack 亦都可以嚟到你嘅特定座位先坐低嚇，平復你嘅心情。係。是不容易的坐下去是很紧张的这么近距离接触偶像。 好了我们这边就影相了不理你们了。 好哇那边就很开心了影得。我们不如先给一些掌声因为这个时候呢即将会有我们今晚第一位的表演嘉宾呢给一些掌声 Windy 詹天文。 咁第一首歌带俾大家就系我嘅第一首派台歌《没有你的新学期》，希望大家中意。 掌聲 ，Wendy、詹天文，亦都多謝阿 Jack。好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亦都非常之緊張啦，因為除咗 Wendy 嘅演出之外咧，跟住落嚟我哋亦都要俾掌聲 Eka 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 Eka， 呢首歌就叫《戀愛營》，曲係我自己作啦，希望大家中意。 生日補課，但無望目光中會躲過，放膽知別又發動，發達的句子通通都已聽過，不要敷衍幾句答案回應我，界線快去劃破。Hey， 請你講我聽 ，Please tell me that you're on your way，your way or on your way。放手的话下面我就走远 Hey stop going to the left But you're running to the right If you lose me then you truly listen out 来会不会让出世一日默默静候表态浪漫就在附近状态 Baby give it a try 一杯一个心跳声仿似开快车请不要将我乱增加推卸太相似的心声要吐出话 On your day 终于都看见，祝愿人都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主动提到，昨天就印花税发表一篇网志，主要信息是特区政府要全力推动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股票市场是其中一个最重要部分，一定要不断提升竞争力，单靠减印花税一招可能不足以长期结构性地推动整个股票市场发展，因此要想阔啲、想多啲。他说成立小组专门去研究怎样提高股市的流动性，没有排除印花税这个选项，希望外界不要误会。陈茂波强调要做到成功到位，不能够单靠一招，而是一定要组合拳，要好几招一起做，例如上市制度、交易机制等亦都值得考虑。新成立的小组一定会全面深入研究。本港今个夏季是有纪录以来最炎热，天文台说今年八月平均气温 29.7 度，和平均最低气温 27.8 度，分别较各自正常值高 1.0 度和 1.1 度，两者都是有纪录以来八月的最高纪录。八月平均最高气温 32.4 度，较正常值高 1.1 度。天文台说连同异常炎热的六月和七月，本港经历了一个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六月至八月平均气温是破纪录的 29.7 度，八月的热夜数目共15日。八月亦都远较正常少雨，全月总雨量只有 140.7 毫米，大约是正常值的 31%。 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上个月底率领新界乡议局代表团访京，期间获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刘业强说夏宝龙充分肯定乡议局坚定不移爱国爱港的力量，形容是经得起风浪和考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强烈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9.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喺港岛南区嘅亨岛道受到塔树影响，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龙分别排喺乡村俱乐部同埋浅水湾道回旋处。另外，土瓜湾嘅木厂街受到危险窗框影响，介乎北帝街至九龙城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龙。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和上狮隧方向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绿联街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国剧830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因为我哋已经被人留住，之前仲有人揸车撞我。 你嘅意思系话，陷害你嘅人同撞你嘅人同薅羊毛嘅嗰班人，可能系同一个黑客集团？ 幕后黑手好有可能就系军师。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那些年的张伟基。讲到我同香港电台嘅渊源咧，可以话细个时候参加过淑梅姐嘅周末碰碰车，亦都打电话入嚟邓爱林姐姐嘅节目攞奖品。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跟住落嚟咧，亦都有邀请两位嘅嘉宾出场啦，包括有 Gladys 李静瓜， 仲、yeah, 有 Jimmy 张天伟。 Hello，Hello。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准备咗一啲咧 fans 咧喺入场之前咧，想去问你哋嘅一啲问题嘅。Uh-huh. 我手上边有 Gladys 一个乐迷嘅佢叫做 How Lam， 咁啊，佢想问啊 Gladys 系如果即興去旅行啊，你想去邊咧？呢一刻， 我而家呢個 moment 真係好想去美國咯。 哦、oh, ，OK， 點解咧？ 係 因為其實我差唔多10年前去過一次啦。咁然後我有少少掛住，同埋我好中意我喺嗰度嘅時候嘅我，即係我喺嗰度嘅時候嘅我係非常之 carefree 啦，同埋好中意搭訕啦，想重温呢個感覺。 Jimmy 咧，你呢一位嘅 fans 都係問關於地方嘅嘢嚟嘅，地方題，佢叫做 Bibu 啊。是 Bibu， 係啦。佢話如果有機會去一個地方留半年創作，想去邊度同埋點解？ 冰島。 哦，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望住啲北極光咧，或者去浸下温泉咧，應該 好有靈感。 係變咗 Bjork。 平時咧，咁如果你平時唔可以下飛去冰島呢啲咁正嘅地方，咁點啊？你會點樣安排平時創作去邊度？ 屋企個廁所咯，開下啲花灑咁當下。 開咗個浴缸，好似浸緊温泉咁樣。 我冇浴缸啊！ 但基本上好多人嘅靈感都係喺嗰度嚟噶。係啊，係時候邀請我哋嘅福利先生啊，哈利啊，攞、 yeah. 呢個抽獎箱上嚟啦，好嗎？麻煩 Gladys 先抽一個屬於你嘅 fans 啦 ，C11。我哋 Gladys 抽到 C11， Hello， 恭喜你， 請你嚟到台上邊啊！ 好啦，同一時間。Hi.Jimmy 都可以抽啦，你嘅 fans 啊 ，D1，D1，D1， 有冇 D1 嘅 fans 嘅朋友仔喺度咧？ 有哦，好， oh. 恭喜你！好啦，咁啊都兩位 fans 都各自介紹下自己先啦。咁啊 ，Jimmy 身邊呢一位 fans， 你點稱呼啊？開咗啦， 我叫 Matthew。 Matthew 係你由幾時開始就迷上咗 Jimmy 啊？ 係十大中文金曲嗰、那個。優異獎開始 哦，你都唔係港台喎，睇嚟都 有品味，有品味，有品味嘅粉絲。 最近中意同麗英嗰首歌合唱嗰首。 聽咁有風。 呢、這個時候問一下 Gladys 呢一位嘅粉絲，你叫咩名咧？ 麥力啊，我幫你答。 麥力，你係由幾時開始中意 Gladys 嘅作品嘅咧？ 留意到佢係第三顆行星咯，係、哦、啦。 呢、這個時候咧。嗱，再次就去揀呢一個好難嘅選擇，就係、是、我哋將會有呢個福利環節咧。不如先問咗阿力先，阿力你想揀邊一個啊？你諗好未？ 我哋台下嘅小軍隊全部都好想要呢個鬧鐘鈴聲。 好啊，好啊，好啊， 識揀啦， 俾掌聲鼓勵一下。 好啦，咁啊 ，Matthew 你又想揀邊一樣？ 第二咧， 第二個即應即有， 攞到簽名最緊要啊！ 好啦，咁我兩位影相。 我呢邊咧，你影相嘅同時，我哋可以企前少少。你會唔會同其他 fans 分享壓力？ 會啊， 定 係 你自己私人收藏？ 我哋已經準備 post 上去 group 噶啦。 Gladys 諗好嘅時候咧，我哋隨時。 好嚟啦！哥哥哥哥起身啦、啊、 ！Jimmy 有冇好慶幸唔使錄呢一個 可以唔 使諗呢一個， 唔係咁唔緊要嘅，壓力話收貨就得㗎啦 ，OK 啦，我都覺得好醒神㗎啦，講真 的。OK 啦， 呢個時候我哋就準備呢個演出嘅環節啦，亦都多謝壓力， 耶， 係啦， 多謝 Matthew， 我呢邊影好咗簽埋名啊，佢已經好開心咁拎住咗啦。 多謝兩位嘅朋友仔嘅參與，再次俾啲掌聲 Gladys 去帶嚟佢嘅演出，俾啲掌聲。 送俾大家可行新歌。 好好好，速度乖乖乖，我知道打打打手指毛，跟他的心意再需一铺。好好好，速度不反复，对我知道。想要试习后公与子，随便试一试，来将优先服从。All the things that I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It do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 偏要压止你估计，睁眼看得更仔细。我逐片在破例，然后我发誓，用骚勇气势乱世。Yeah, all the boys in here are getting loco, loco. Diamonds on my wrist, watch me glow, glow, glow. Think I give up? No, no, no, no. Watch me on the top, say hello, say hello. Counting all my cash, I'm a natural, natural. Money ain't a problem. 唱呢首歌，按下 Pick up your phone， 送俾你哋。 找不到，无办法指控。Help， 发现有人失踪。 Mutual. Why you set your ringtone? Not your boyfriend, not your side chick. That is why. 333, you pretend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s you, oh, he texts you, oh. Seems like you're up or down. Oh, 你没有责任吗？放下大众的罪吗？我们每人也放假，制造美丽却被降价，过分压着叫我害怕。Hello，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Hello， 发现有人失踪，然后的那次发现你被捉弄。 It's you， 人和人忙着移动，成年人成就怪我。 Thank you, Jimmy. Thank you. 大家亦都準備啦，因為咧，我哋今日咧最後一個表演單位咧，亦都即將要登場啦。有請阿 Cloud 雲浩野，俾掌聲。 Yeah. Hello, hello, my friend. Yeah. 好，咁啊呢個時候咧，事不宜遲，問一問咧阿 Cloud 一啲粉絲想問你嘅問題先。阿演就想問阿 Cloud， 係 最想同你嘅 fans club 迷魂黨做嘅一件事。 最想同佢哋做嘅一件事啊，我想同佢哋玩遊戲咯， 哦、即係 發揮我嘅小腦袋啊，咁即係可能有啲好似人哋 team building 成日玩嘅嘢啊。 係、okay, 啊，你係好中意 leadership 嗰啲嚟嘅， 係啊，即係可能分組或者砌架船出嚟啊咁。 哦，好，下次 fans meeting 知去邊度做啲咩啦？ 係時候組織下啦， 可以 mark 定啊 ，mark 定啦。好啦，嗱，我呢邊有一個 fans 咧，佢呢、這個好有心思，好詳細嘅，佢叫 Maria 啦，佢就話之前見到咧，你同古 Sir 一個訪問就話自己係即係一向乖乖女形象啦，所以合作歌曲裏邊就想試下轉一轉，用壞壞地嘅形象去演繹嘅。咁佢話 so far 見你咧就有發夢 cloud 啦、神經 cloud 啦、cool cloud 啦。你下一個 cloud 嘅形象會想係啲乜嘢咧？ 下一個形象啊，想係 生 cloud 咁樣咯，即係可能即係同聲音有關嘅。 係啊，係啊，係啊， 或者可以 嗌， 即係嗌聲嘆氣嗰個嗌。係 啊，即係有啲或者係有啲 storage 都得嘅。 多啲 storage 啊！呢個 friend 佢有個 PS 㗎，佢話其實都有小期都有啲期待壞壞地嘅 cloud， 即係都中意呢一面嘅你嘅。 咁都而家都壞嘅，係啊。 唔係都 好有說服力啊！你呢下 好係啊，太能夠令人相信你係壞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都邀請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 呢、 這個時候交俾阿 Cloud 啦。 好啦，抽中嘅係 22嘅朋友仔。佢而家又係一路忐忑緊，一陣間揀啲乜嘢嘅福利活動。 介紹一下自己先，點稱呼你呢？ 我叫美琪。 美琪。做咩笑佢？系咯？ 做咩笑佢啊？唔可以笑佢。 系啦，美琪，咁啊，几时开始留意啊 ？Cloud 你噶啦？ 做星三咯，即系佢 pre-run 嘅时候就好中意。 有咩吸引到你咁留意佢咧？芸芸参赛者里面， 因为我觉得佢够真，同埋佢好善良，仲有唱歌好听。即系 哦，系、多谢。 我以为你有啲咩要 表达，好感受到嗰份嘅善良同埋真诚啦。OK， 系俾20秒你，而家你可以望住阿卡顿啊，同佢讲说话。 即系否白。 系啊，否白，否白嘅时间又到啦，俾你。 啱啱听完佢新歌啦 MV， 跟住就系咯，好多谢佢出咗呢个作品，咁就即系有个出口咯，情绪嘅。系咯，咁就希望你嚟紧继续有更好嘅作品， 做多啲好嘅作品俾粉丝，非常之重要嘅。好，咁啊呢个时候咧，除咗一啲好作品之外咧，我哋骚动音乐都有啲好嘅福利带俾粉丝，三个嘅福利选项啦。你想搞？ 睇你为自己定系为成班 fans 啊？头先 Gladys 嗰班已经做咗个好好嘅示范，佢直接录落去嗰个 fans group 嗰度，我怀疑系。 好，咁揀第三啦。 好，就係揀呢一個，呢、這個零星嘅， 係。 好， 好嘢 ，Vicky， 好嘢。 咁呢个时候准备一下你嘅录音功能啦。阿 Cloud 亦都可以谂一谂，你到底想录啲乜嘢俾你嘅粉丝去叫佢起身呢？ 好啊， 好 啊。 OK， 咁啊，准备好，我哋就即刻嚟啦。 已经开始好。早晨啊，各位，今日天气好好啊，醒咗就唔好瞓翻啦，瞓翻下次起身都唔知几时啦。 哇！有種詛咒嘅感覺。 係咧，譬如你平時可能九點要起身啦，咁就諗住瞓多十五分鐘咁樣，跟住一唔小心起身，哇！十一點啦咁，呢個係我成日都會有嘅即係情況啊。 好， 所以就都希望呼籲大家唔好瞓翻啦。 OK， 係。咁你呢一個鈴聲你自己儲低埋咯啊 ，Cloud。咁你就提 你會唔會嘅？ 我會嚇親啊。 OK， 好啦，呢個時候咧亦都多謝曬， 係 啦。 是啊，为一班 fans 争取到好的福利啦，谢谢你。 好好啊。OK， 大家可以准时起床啦。OK， 呢个时候我哋亦都俾啲掌声啊 ，Cloud 带嚟佢嘅演出嘅。 Hello。Woo！ 可唔可以大声啲啊？好啊。多謝大家，接住落嚟咧都會唱一首自己嘅新歌嘅，咁呢首歌咧就係、是、叫做《無以名狀的痛》。 埋頭疲累，一早已清醒吧。门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广道门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自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惯性，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某种悟性，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劝，我为何抱怨，是与你在前着在犯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靠着已没法过得撇脱，痛得怎么说明，怎么 看上痛苦变得透明。Thank you。 感謝 Cloud， 亦都請阿 Cloud 留步。同一時間咧，我哋邀請埋今日出席騷動音樂嘅幾位嘅歌手朋友上台啦，包括有 Jamie 啦、Gladys 啦、Eka 啦，同埋 Windy 嘅，有請咁多位。 掌聲俾佢哋！ 大家玩得開唔開心啊？今晚開唔開心啊？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請我哋今晚咧有一位特別嘉賓嚟到台上面嘅。呢、這個時間有請。Angela 歐文斯，有請 Angela， 你好。 Hello， 大家好。Hello， 博士。Hello。 Hello，Angela， 你好。 中間位置，我哋讓讓中間位置俾阿 Angela 嘅。係啦，今日 Angela 嚟到啦，今日身邊有啲新生代嘅都係女歌手啦。 係啊。 望住佢哋嘅演出同埋同 fans 嘅互動，都有冇令你諗翻起自己可能啱啱入行初期嘅時候嗰啲嘅畫面啊咁樣？ 會啊，因為其實以前 Cookies 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即係面對好多 show 啦，即係每一日都會見到自己嘅粉絲啊，咁其實每一次都係有好新鮮嘅感覺啦，同埋我覺得做新人真係好幸福嘅，即係第一年嘅時候好多人關注啊，好多人錫你啊咁樣。 自己做新人嗰陣時候會唔會話即係都有一啲苦與樂，真係好記得嘅，都會可以同即係幾位可以分享一下咁樣。 好多人都話苦樂參半啦，我自己覺得樂係多過苦嘅。我覺得最難行咧，反而係之後嗰兩三年。咁但係咧，我覺得做新人嘅時候可以識到好多 friend 啦，你可以識到好多即係好好嘅夥伴啦。特別係我哋當時係組合出身啦，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有即係其餘八個同你並肩作戰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一定係最快樂嗰 part， 因為你之後人生旅途上好多好好嘅自由，其實都係依家去建立翻嚟嘅。 所以咁多位都可以聽到呢一啲可以袋到落袋啦。咁啊，最後啦，不如幾位都今日嚟到蘇動音樂都最後有啲説話同你嘅 fans 當面係啦，有啲咩想同佢哋講咧？有啲咩多謝説話咧？ 多謝大家嚟啦，都幾遠㗎呢度，要過海㗎。所以 你住嗰度要啫，有啲可能住落富 豪喎。 係咯，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嘅晚上啦。 跟住阿 Cloud 有冇啲咩同迷雲黨講咧？ 好開心可以有新歌俾大家聽啦，嚟緊會做更加多好嘅音樂俾大家，咁希望大家繼續聽多啲廣東歌啦。 跟住到 Jimmy 啦， 我都係多謝你哋嚟啦。今年會自己出多首，之後組合都會出多首，所以有好多歌俾你哋聽，繼續去聽啦。 OK， 好開心啊 ！fans 聽到都真係咁啊 ！Eka 啦 ，Eka 有冇啲咩説話想同 fans 講？ 我都係好多謝大家嚟啦！呢次係真係第一次見咁多觀眾，跟住 live performance， 我好滿足。同埋我有一個小插曲嘅就係、今日本身戀愛日嘅呢一個 performance 咧，係諗住自彈自唱嘅，但係上台前一刻咧，吉他弦斷咗，跟住係啊，跟住但係最尾都係以一個跳唱嘅形式去做啦，但係我都好滿足， 深信粉絲們都感受到你嘅心意，同埋都好 enjoy 你嘅演出嘅。好啦，咁啊，亦都到 Windy， 睇下有冇啲咩同粉絲去講下。 多謝你哋嚟聽我哋唱歌，同埋都好多謝每一位觀眾，都希望你哋可以享受我哋所有人嘅表演，同埋多啲關注呢個樂壇，同埋我之後都會出一首快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關注同埋鍾意。 再一次多謝 Angela 同一班新生代嘅歌手分享啦，亦都多謝咁多位今日嚟到嘅歌手朋友，亦都更加要多謝就係今日嚟到嘅每一位你哋嘅支持，對於台上面咁多位係最緊要嘅。繼續期待住今年佢哋推出唔同嘅作品啦，拜拜，多謝大家。